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1月18日机械综合工厂进行了现场指导。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满面春风，望着工厂全景说：“看起来工厂显得比去年更漂亮了。由于一切生产工序都实现了现代化，结果能够在短暂期间里圆满开发和生产世界级水平的机械制品了。虽然改建工程庞大而艰巨，但下大决心进行了改建，让人感到这样做的真的很好，并为此感到高兴。”金正恩同志说，1月18日机械综合工厂处处凝聚着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气息，并强调厂里的工人群众要心怀自己在凝聚着两位伟大领袖不朽领导足迹的岗位，我国机械制造工业的长子工厂、中枢工厂、核心工厂工作的莫大自豪和骄傲，更熊熊地燃起生产正常化的烈火。他查看加工、组装等各道工序，具体地了解了生产情况和机械制品的质量。他说，1月18日机械综合工厂根据21世纪产业发展的趋势实现了现代化，结果在厂里的生产及经营管理工作中发生了以前就根本不能想象的惊人的转变。厂里实现高水平的科学化、信息化、自动化、无人化，确立柔软生产系统，从而不仅极力节省劳力、缩减生产周期、增加了产量，而且在提高质量的工作中取得了引以自豪的成就。他十分高兴地说，厂里正在进行系列生产的机械制品的性能比以前有了显著的提高，从质量指标上看，能够敢与世界驰名制品竞争了。特别是1月18日机械综合工厂同相关单位齐心协力开发和制作了新的机械制品，这对国家机械制造工业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因为这是依靠我们的智慧和我们的力量进行设计和制造的机械制品，所以令人越看越觉得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依靠我们的力量、技术和资源来制造我们朝鲜式现代化机械制品的工作，是一项维护民族自尊心的重要工作。他说，听到那些在实现高水平现代化的宫殿般的各作业厂里努力增产的机械声响，就觉得心情很好，并高度评价了厂里的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群众开发和生产完全国产化的世界级水平机械制品的功劳。他说，1月18日机械综合工厂的任务是很重要的，并提出了工厂的任务，即采取彻底保障材料的措施来实现生产的高水平正常化，致力于进一步建设好现代化的检测工序的工作，深切关心不断提高职工的技术技能水平，使所有那些操作电脑数控设备的机械工人精通电脑的工作等一系列问题。这一天，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还查看了厂里的综合服务设施。他说，去年他没有查看了综合服务设施，今天要去具体的看一看，并查看体育场、游泳池、餐厅、澡堂、美容室等综合服务设施各处，细心的了解了经营情况。他说，综合服务设施真的很好，这种设施是只有在工人群众的世道，我国才能建设起来的。综合服务设施的干部和服务人员要不断改善服务和经营管理工作，好让工人群众更好地感受到党的恩情。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听到干部们说，厂里的职工及其家属为党给他们提供不亚于城市的文化生活条件的恩惠，所感激地流下了热泪，说都很喜欢了，那么他自己也真的很高兴，要继续致力于给工人群众提供更好生活条件的工作，以使他们在最高水平上尽情享有最佳文明。金正恩同志说，查看工厂后，更深切地了解到了厂里的工人群众旨在奋起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热情是十分高昂的，并强调要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精神力，来使他们在忠诚的200天战斗中成为光荣的胜利者。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1月18日机械综合工厂的工人群众要以跨上万里马的气势奋勇前进，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迫切需要的最尖端机械制品生产中掀起一大飞跃，并指示 工厂进入新进开发和制作的现代化机械设备的系列生产，交给今后的战斗任务后，还为此亲自给采取了有关措施。